好像有一段时间，好像一天没看见大家，好像三年的样子。一日如三秋哦，真的很想念大家，感谢主，看见大家都笑容满面啊，笑容满面，感谢主，有主同在，有主同在，我们心就不慌，就不乱啊，就不乱啊，感谢主。我这个下礼拜四我就开始出门了，礼拜四，4月19号呀，我要去北加州圣何塞邱牧师那边，有一个礼拜六有六堂课，我六堂要把整个启示录讲完，六堂的时间，启示录讲完就重点把它浓缩在一起啊，这是下礼拜六，然后礼拜天有两堂，早晨在邱牧师的教会，晚上在杨哈哈牧师的教会。你们大家有听过杨哈哈吗？他祷告说哈哈哈哈哈哈，然后全教会都哈哈哈哈哈哈，这样子被圣灵充满，叫杨哈哈，很特别的教会，很特别的教会。然后接下来我回来两天以后就去纽约了，就去纽约。那5月4号会开始到巴黎，6号会到巴黎，然后接着有4天。我去芬兰，芬兰完了我去西班牙3天，3天完了到罗马去一个礼拜，有罗马3天，然后到意大利的南边的一个大城也有3天的时间，完了以后我就会开始到布拉格，捷克布拉格2天，然后去这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2天，完了以后呢我就再去德国有3天，3天完了去比利时4天，4天完再回巴黎3天，然后第4天就回到纽约，啊，纽约再待9天，然后6月12号回到 Orange County， 6月17号好像就要来到这里了，很快就会来的时候第一站就来到我们的家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我曾经跟弟兄就谢谢大家的祷告，我知道我到前线打仗，你们在后面。在那里支援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祝福，所以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奖赏是大家平分，大家都有，你们也有份，我也有份，感谢主啊！这是我们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嘛。啊，我第一次分享说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只有一个，所以从神的观念来讲，教会只有一个。你不要以为说地上有千万个教会，其实在神的眼光就是一个教会。就是一个教会，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啊，不能够每一个人做嘴巴在那里讲，那就呱呱叫，那全身都是嘴巴，这怪人，这个不行的。所以一定是嘴巴一个，两个耳朵，两边要听，两边听话最重要就是两个啊，呼吸很要紧，两个口，所以呼吸很要紧，呼吸就是祷告，呼吸就是基督徒的祷告，你不呼吸你就活不了的，所以要两个洞来帮忙呼吸啊，两个耳朵帮忙来听话，两个眼睛看起来注意东西啊。我重要的东西是两个，肾脏也是两个，我们的肝也是左边右边都有啊，我们的肺也是左边右边都有，所以重要的东西都有两个，两只手两只脚，我们都需要两个，但是这个就一个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觉得神创造人真是太奇妙，太奇妙。所以我们讲到第一个，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讲到身体的时候，就是说大家彼此相顾，要彼此相爱。身体是不会自己打架的。你有没有看见自己打自己的？除非这个人精神有问题，他会自己折磨自己，那就是不正常。但是通常一般健康的身体呢，都是彼此相爱、彼此相顾的。一个地方有毛病了。其他地方都一起在帮忙，最小的毛病，一个小蚊子咬到这里，你的手马上就去抓了，啊，那头脑马上就想到这个需要，所以身体对我们来讲，基督徒的观念来讲，就是教会的观念，因为基督是元首，是头，他发所有的种子飞，一切都是由元首，大家要连于元首，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听基督元首的命令而在那里 function， 在那里操作的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身体就是很健康的，很健康的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到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第二个，第二次在这里分享说，教会是一个新的人，一个崭新的人。 什么叫做新的人？就是里面有神的灵住在里面，我们的旧人渐渐消失了，啊，我们已经穿上新人了，穿上基督的那一种的爱。这个新人就是有新的思想，有新的观念，有新的做法。我们不再去思想那些老旧的东西了。我们的旧人，照我们受洗的时候是跟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埋葬在水里了。我们起来一举一动都是新的了。这就是新人，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哈。这就是我们的新人的一个观念。那我今天要跟他讲的就是教会是神的国，神的国。我还有大概有四个题目关于认识神的教会还没有分享的，所以一共要讲七次，偶尔会讲，太常讲，大家又，这个会觉得好像同一个题目讲太久了。我们今天来分享教会是神的国这个观念哈，神的国这个观念。那神的国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，是我们主要是着重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教导的，到底教会是什么？因为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就是描写从神的眼光来看，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，乃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这里有两个观念，就说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来讲，我们不是外人，我们都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家里的人。那家里的人的话，就是说允许我们之间有犯一些错误都要包容，不是家人有一个错误你指指点点，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些错误指指点点，或父母亲对孩子这长者对咱指指点点，那这个家里就是一个不和睦的一个家，这个就不是神的观念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外人，所以说有些话我们有话就可以说，说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心祷告，看看神的意思是要怎么样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国度里面。我们知道哈，这个国的观念的话，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，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变成是美国的公民，美国的国民，美国的公民，或者是美国的居民，我们是属于这个地方。国有国的法，国法啊，遵循法。一个国家一定是有一个法治，一个国家一定有一个权柄，一个国家一定有它的土地，有它的百姓。那这些是主要因素，要不然你无法构成一个国家。那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国跟这个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神的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不一样啊？圣经上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就是神在掌权，那地上的国是撒旦在掌权。目前其实整个地球来看哈，好像暂时好像是撒旦在那里掌管，但是撒旦的掌管也不能够越过神的旨意，就是说还是我们神在至高者在他的宝座上掌管整个宇宙万有的改变。如果神不允许，撒旦也不能够有他的作为。这个我们观念一定要晓得，不是以为说撒旦掌权他就可以胡作万为，他还是受到神的限制。所以真正是神在掌管所有一切。不过在神的国里面，就是在教会里面呢，是神在掌权啊，教会不是说这个总统在掌权，也不是说一个皇帝在掌权，不是人在掌权，是神在掌权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识，如果我们不在教会里面，那你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全地都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他的整个思想意念就是在撒旦的那个思想意念，老旧的意念里面在那里生活。那撒旦掌权的一个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权柄，他个人的权柄他要求，然后他的心很贪，很贪心啊。如果我们的心一天到晚所想的就是我的权利到底有没有被人家尊重，或者想到我有没有拿到我该要拿的钱，我今天赚的够不够，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想要赚更多钱更多钱， 那你就在马门的世界，马门的世界跟神的世界是敌对的。一个人如果爱马门，你没办法爱神，你爱神，你对马门就会很轻看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常常会告诉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我们在追求地上，我们到底真正我们人生活在地上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目的没有对准搞错的话，我就哇，为了赚钱啊，为了生活啊，为了养儿育女啊，为了这个后代啊，那些其实都不是要紧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预备你的永恒，你的永远，你有没有用地上的时间来预备你的永远。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健康，你总是有一天不，你要离开这个地上，一定要离开，你无法永远住在这地上。我的亲家已经活到103岁了，过期他都一直 很健康，他是从小就是每天打太极拳打1个小时，打了大概有70多年，他现在103岁。最近我的女婿告诉我说，我爸爸不行啊，现在发现身上肺癌而且积水，医生说这个年纪也不需要治疗了，就让他够吧，就这样子就偶尔去抽一点水让他舒服一点。那我们也想，哎呦，已经到103岁，人总是有一天要离开，但是他的永恒他预备好了，感谢主。他不担心说离开世界他会到哪里去，他很确实有把握他一定会到耶稣那里去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预备我们的永恒，预备我们永恒。我昨天晚上去参加一个崭新的一个小组比较远的，我去参加一个小组，在那里呢有2个福音朋友，一个是从河南来的，一个是从新疆来的，这2个都是亲家母，他们亲家母，他的儿子娶他的女儿，他2个都是拜佛拜的很久的，好像佛教的东西非常的懂。我们purpose 是要向他传福音的，向他传福音。结果呢，他发表了一大篇他在佛教里面的经历，好像听起来好像大家都说到底是你在讲还是谁在讲，我那个搞都搞不清楚了，有一点混乱了。但感谢神，后来我们就开始说，我们大家都分享一点，大家分享一点，然后慢慢我们听见有一个姐妹，哇，他的分享我实在是很感动，我是觉得说他的分享应该把它录音起来。好，后来这个姐妹就用他的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感动了这2个老人，这2个都是其实都是比我年轻的，一个才72岁，一个才70岁，比我年轻多了。那感动了这个福音的朋友这个姐妹她分享什么呢？她说，我今年60多岁，我有一个宝贝的女儿38岁，去年5月走了，就离开世界了。他说对我来讲，我是很伤痛很忧愁，然后跟神不断地问说，神啊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他说原来后来神向他显现，把他所有的疑难在显现中把他回答他的问题。哇，我听了以后非常棒。他说我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2个肾脏特别小，然后呢医生看说你这个孩子肾脏特别小，活不了，顶多活3年，但是他是信耶稣的。他说3年不够吧，他说求神给他多一点年岁，所以就一直活到了38岁，神才把他接走，是不是不接？而且这个肾脏是完全没有 function， 就是等于身体没有肾脏还可以活38年。他说这个是个大神迹，2个肾脏根本不会 work， 不会有任何过滤作用，但是他就可以活38年。他说这个已经是太神奇了。 对我们来讲已经不会明白，医生也不会解释为什么这个人两个肾脏都没有function还活着，而且是活得有一点 有一点、奇怪、不、会走一点路，但是整个人 就整个人不会讲话，就不会讲话，就是有一点很奇怪的那个毛病，身体就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父母亲很爱他，很爱他，所以 他女儿要走的时候，他女儿要走的时候呢，妈妈拉着一只手，爸爸拉着一只手，两只手，父母亲拉着他，医生说快要走了，然后要断气以前呢，他把爸爸的手不要给爸爸拉，妈妈就拉着他的手，他知道为什么他拉着妈妈的手，因为妈妈是基督徒，他爸爸还没有信主，他爸爸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的女儿不要我拉她的手，把我伸过去，好像看她都不会讲话，但是她知道。后来爸爸就想啊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女儿爱我，希望我将来也能够到天上去见耶稣，所以爸爸就跟他的女儿 promise， 他说女儿，爸爸会听你的话，爸爸会信耶稣，爸爸会跟你走同一条路，你手伸出来给我拉吧，他就把手就伸出去，爸爸就拉着他手就断气了。38岁他懂，哎，他虽然不会讲话，但是他知道他用爱。后来他的妈妈就想，我的女儿让我可以跟他一同生活38年，到底目的何在？他就想，他说因为我的女儿，所以我能够爱主，我能够常常祷告，也因着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女儿，让我的先生能够信主。他说他目的达到了，神就把他接走了。当他的爸爸手伸出去了，他气就断了，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他说每一个人在地上，我们都有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，神把一个永恒的事来交代我们。哎呀，我听见了我很感动，我说后来怎么样，他说后来呢，我还是有几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很作难，常常想念这个女儿，他一直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到底我女儿现在在哪里，你能不能给我看见我女儿到底在哪里。他说后来就在他有一次在睡觉的时候，他忽然间听见有敲门的声音，咚咚咚咚敲门的声音，他就想怎么会有人敲门，他就下去把门一打开来，门一打开来看见两个穿白衣的天使一样，眼睛瞪着他看，然后一个大风呼吹过来，吹过来那两个天使就消失了，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双手把他抱起来，抱起来以后他就想看见这个手，哇，跟这个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但以理书里面所看见的这些意象，还有以赛亚书所看见的神的意象，这手很相像，很相像。他觉得这个，后来他查考圣经，哎，都是有圣经的根据。这个耶稣的手把他托住，因为他在很苦难当中，神把他抱起来，安慰他，叫他不要难过。但是他还是不太明白。后来他醒过来，哦，原来不是真的有人在敲门，是我在异梦中神向我显现。后来他就问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的女儿到底怎么样了，怎么样了？耶稣就说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当你门打开来的时候，你的女儿就是一个穿白衣的，你看见她眼睛就像你的女儿眼睛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的女儿没有损失，在我的国里面。另外一个是我带着你的女儿，因为你想要看她，所以我就向你们显现。哇，她听到主的这个安慰的话，她说，哎呀，我值得了，养我的女儿38年，我已经明白什么意思了。我们人在地上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预备我们的永恒，要把不认识你的人也带到神的国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啊！我们活在神的国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啊。讲到这以后，那两个人最后就说他要决志要接受耶稣。我说哇，这个拜佛拜了几十年啊，对佛教的教理那么深的人，最后他说他愿意要来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啊，我们开心的不得了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小组的聚会，感谢主。我们圣徒们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当身体在一起，我们彼此关怀彼此关心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安慰。神的国是神在掌权的，神在主导一切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，到底我活在地上，我的 purpose 是什么，我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们不懂得我们的目的，我们随便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浪费我们的精力的话，那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你是为着永恒在活着，你是为着预备你的永恒，你这个目标你弄对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努力的做一些很辛苦的事，好像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，但是神知道，神知道。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呢，就交给神，神会知道。你可以问神，当你不明白的时候，你可以问神说，神啊，这个到底是为什么。我们的祷告神是听见的，他会回答我们。所以神的国跟地上的国掌权者是不一样，神在掌权是神的国，然后神的国里面有的百姓是属神的百姓，地上的国是属地的百姓，然后神的国是永恒的国度，地上的国是短暂的国度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现在的变化简直是不得了，气候的变化，这个整个地上随时都动乱，有一天会有全球性的大战争发生啊！现在是局部的，像前两天，对不对？忽然间一个钟头的时间里面，105个飞弹在三个地方里面把三个地方炸成平地，那都是他们叙利亚的这些化学武器的生产研究的地方全部被炸光光，100多枚的这个飞弹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啪，同一个时间，想都想不到的，他们做连想都想不到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。其实这一切呢，都是神在许可，当神许可的时候呢，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随时可以发生，随时可以发生。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国跟地上的国的不一样。在但以理书这里看见神的国的那个集中最后的情况，但以理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这指着主耶稣的第二次的再临，被领到永古长存者的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弃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这个基督会来到地上掌这个1000禧年的国度，里面是基督在掌权的。这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在末后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地球上会有一个1000年的这个禧年，而且我们基督徒那个时候都是跟耶稣一样的，有复活的身体，跟他一同作王，我们一起掌管这个地球1000年的时间，地球会被有一种翻新，很多东西会被更新，会被变化啊。那1000年的国度里面，圣经早就告诉我们，神会在地上里面，我们现在就地，将来会有1000年的基督掌管权柄的时候，在启示录里面也给我们同样的记载，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启示录11章里面的一个宣告，基督来作王，才会地上的国才会成为主神的国，才会成为神的国。这个就是我们所等候的， 而且到了七四十九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，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成就。十一章是在宣告这个事情要成就，十九章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。他说我听见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主做王了，做王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一千年的千禧年就开始了，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现在在地上生活觉得很苦，好像什么权柄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不要灰心，你只要坚持的住在基督里，将来你会做王，你会做公子，会做公主，因为我们的主在掌权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我们跟他一同掌权。现在在灵里面来讲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说你是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的地位是很崇高的，不要把自己看得低，我们地位很崇高，而且将来有一天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，我们真的会掌权呢。哇，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，我在地上所受的苦值得，主啊，值得，值得，因为我赢得的是一种永恒的跟主同在，在那里掌权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进入神国度的条件是什么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教会是由圣灵重生、基督宝血洗净的众圣徒所组成的一个国度。真正我们是从水和从圣灵而生的，这个就是重生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是因着主所讲的话，就是这个活水，我们相信耶稣说，你到我来的这里来的，你就永远不渴了，因为我在我里面，我有活水要给你们。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当你来到主的面前，经过圣灵的重生跟主的话的领受，你这个人就成为神国中的一个国民了。感谢主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有这样子的回答，回答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有些人真的没有见过神的国，我们不但是要见神的国，我们还要进入神的国，这是更重要。我们见到神的国，我们还进到神的国。什么叫做神的国？神的国就是神在那里掌权，神在那里得荣耀，他的权柄可以发挥的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有神在那里掌权？当神在你心里可以掌权，神的国就在你里面。当神在我们这个丰收教会掌权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我们这教会里面，在小的范围里面。所以神的权柄和他的荣耀可以完全得着彰显，不受到任何限制的时候，那个就是神的国的一个彰显。耶稣回答说，人若是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我不明白神的国，你们都看见我看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重生。你若是重生了，你就会看见神的国。耶稣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里第一个看见神的国，第二个进入到神的国。我们要求的是不只看见，我们还要进去，我们还在基督里面跟他一同来治理神的国。哇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高台。我们所以基督徒就是要真真实实的，不但是口里承认，我们还要活出圣徒的行为来证实我们的信心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凡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欲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只有从神生的，我们就会有权柄来做神的儿女。做神的儿女权柄是很棒的，很棒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今天你是某某大人物的儿女的话，你走路的风度就是不一样，你可以抬头挺胸，任何人对你的话怎么样子，你都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。当你知道你的身份的时候，你不需要低头，默默的怕怕的，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女，我爸爸掌管万有， 我爸爸是最富有的，最有权柄的。你有这个父亲，你还怕吗？你还会低头抬不起头来吗？不会的，因为叫我抬起头来的是我的主，感谢主。我们的身份是很特别的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不单单是要可以承认，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心出来。这里我们看见哈，马太福音有这样子记载。这个施洗约翰说，因为看见那么多的法利赛人跟撒都干人来受他的洗，所以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，他说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以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我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可以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这是施洗约翰向着那一些来到他面前受洗的这些犹太人、法利赛人，包括撒都盖人，甚至有祭司都到施洗约翰那里去。他很严厉地告诉他们，你们这一些人是毒蛇的种类，现在你们悔改了、受洗了，我要你们要活出跟悔改的心相称的那种生活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信耶稣、接受耶稣、做悔改的、接受主的祷告是一回事，当自从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后，你的生活是不是活出圣徒的那个模式、那个榜样出来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那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结好果子。耶稣说，从果子就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树。我们基督徒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，加拉太书5:22-23告诉我们的圣灵的果子，有的人说是九种，其实那个果子就是一种，就是一种。原文是 fruit of the spirit， 圣灵的一个果子。这个果子里面有九个性质，有九个性质，所以我们都要结出那个。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一段时间以后，你自然会有那个果子从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来，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你不需要去催逼它，去拔它。树你种在地上，你不要天天去拔，天天去看它长了没有，你就是在那里一直浇灌它，有阳光有水，它自然它就会慢慢长大，到了一个时候一定会结果子。如果不结果子，施洗约翰告诉我们，这树就砍下来没用。树就是要结果子，我们这个葡萄树就是要结果子。耶稣曾经看见这无花果树怎么不结果子，耶稣咒诅他，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那个树第二天就干掉。所以耶稣一咒诅的时候，那个生命就没了，那个生命就完了，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果子啊，神的果跟活在神国里的圣徒们有一些特质。这些特质是什么？这些特质，这红的字看不太清楚哈。啊，其实啊，这活在神国里的圣徒们的一个特质，就是不在乎今生的物质肉体的吃喝享受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神的国有三个特性，一个是你在神的国里面的一个国民，你是很公义的啊。这次我有机会去第一次参加这个王建轩这个院长可以说他也是监察，曾经做过监察院长，曾经做过财政部长。哇，这个弟兄啊，老弟兄啊，好像他83岁，对不对？83岁是83岁吧？王建轩好像是83岁。我这次听他讲的时候呢，我就非常的注意听他分享。人家给他发了一些问题，他说：“王院长啊，你在政府机关里面做那么大的官，你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你对官说的看法如何？”我们知道，这个在政治场合里面常常会有官说啊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。我在任何的官场里面，我必须要持守我基督徒的立场。那我的基督徒的立场，第一个就是公义，我做事情一定要公义。 第二个，我一定要做的心里有平安。第三个，我要投附圣灵的那个要求。所以人家问他说，那人家来关说你怎么办？他就举一个例子告诉我们，他说你知道政治场合里面常常有关说的，他说有一回啊，他们下面有一个局长有缺位，局长要缺位了，但是很多人就想要升做这个财政部里面某个局的局长，那就立法院的院长就去关说，有一个人就要跟立法院的院长好像有某种关系啊，就请立法院的院长去跟王建先来关说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够给他机会做局长。这个王院长他就知道，当这个立法院来跟他关说的时候，他没有吭气，他有他的原则。他说：“所有人用关说的方式要升官的，我一律拒绝。这种人我不会用他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我用他，那以后这个局长就不听我的，他听他的。有什么事情就告诉那个跟我关说的，那我就失去权力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绝对这种人我不要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就很棒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常常做事，所以很多立法院人讨厌他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接受任何官说，他也不收任何红包，他不贪钱，所以这种官就很难做啊。因为一般的官说的话，这个送个月饼，月饼底下一大笔的现钞，这个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就是不来这一套，他就是公义，我就是守住神的国，在公义和平跟圣灵之喜乐，我做这个事我是不是有喜乐，我是不是有平安？如果我做了违背我的良心，违背我基督的良心，我就不能做。他说有一次，哎呀，有一个位置缺了，底下有两个人，那这两个人都很棒，那怎么办？两个人都很棒怎么办？他说，人家问他说，那你怎么决定这两个人都很棒啊？两个人都没有人来关说，你要怎么办？你选这个，另外一个就不开心，你选另外一个，这个又不开心。他说，请问王院长，你怎么样子决定选用哪一个？他说，碰到这种情形呢，我就要叫他底下的这一些人全部来投票，你们投票谁做你们的局长，他都现场开票，多的人就做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公平，这个公平，所以他做事的原则就在公义、公平跟圣灵中的喜乐，就是神的国。他在神的国里面做事，所以他到最后，他为什么不干这个财政部长？他说，官场里面的生活太多的不法的事，很多人要把他拉下来，特别是立法委员，一大堆的立法委员就是找他的毛病，但是总是找不到。他说，这个我不要这样撑下去了。我何必这样撑下去呢？我就干脆我辞掉了，让你们去搞吧，我不做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在某一种场合里面呢，我们的确是会受到这种的压力，但是你若坚持下去，他说我现在80多岁了，我一年要讲差不多200多次的道。弟兄姐妹，80多岁了，一年要讲200多次的道啊！他无论到哪里，人家都要请他讲道，周间也好，上午也好，晚上也好，只要王院长来了，哦，给我们分享神的话，哎呀，真是太棒了！这个人生活得有永恒的，在今生为着他的永恒在那里预备，我相信他真的是积攒很多的这些宝贝的东西在天上，当他们当建筑的时候，奖赏是很大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守住神的国，不在乎物质的丰富，不在乎你今生吃喝享乐，天天吃大鱼大肉，那个不会让你更欢喜。要活在公义、和平和圣灵的喜乐中，这三个原则，是不是公义？有没有平安？是不是在圣灵的喜乐中行事？所以在罗马书14章17节说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 和圣灵中的喜乐。那好，也不在乎原意，乃在乎全能。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原意，乃在乎全能。所以你们要弃绝一切黑暗中的行为，活出光明子女的品德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的国民，我们在这个国中，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在乎你多么有口才，会讲话，会说服人，但是都是废话连篇，或者是虚谎的原因，很多骗人的这种的发招，我们不在乎原因，你都会讲，在乎全能。像保罗一样，有些人批评保罗说，你这个人相貌不扬，这讲话又粗俗，好像没有什么。保罗说不在乎这个，是在乎权柄，权柄。所以他显出他使徒的权柄出来，他有神迹奇事异能，并且有百般的忍耐，显出他就是一个神真正呼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使徒。要弃绝过去一切黑暗中的行为，我们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不在暗中摸索，在那里做一些人家看不得这个暗中去以为人家看不见的事。因为神，我们要活出光明子女的品德来，这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的要求。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他说质疑淫乱和一切的误会，这个是世人啊，一个没有神的世人啊，很容易落在这种光景当中，非常的容易，非常容易落在淫乱、误会，还有贪婪。他说这些事情连提都不可以提，连提都不要提。方和圣徒的一个体统，饮食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要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、误会的、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，啊！特别警告我们，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，哇！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，在神来看，贪心是很可怕的。我昨天中午跟一个弟兄一起吃饭，他就跟我提到，他说我们三兄弟都很会赚钱，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个兄弟都落在那个贪心里面，看见有人哎呀炒股票，哎呦一天都赚了十几万，哎呦一天又赚了十几万，看见这个东西好赚啊，我们的头脑也不坏啊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三个兄弟一同进到这个搞股票的这个场合里面，搞了几年下来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亏掉100万，一毛钱也没赚。当你赚的时候你还想多赚一点，当你亏的时候又舍不得捞回来，结果最后他说我们三个人一个人损失100万，他现在我们再也不玩股票了。那这其实那都跟贪心有关系，因为觉得自己聪明一定可以赚钱，但是搞来搞去就是赚不了钱。哎，他说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股票后面是一个灵在控制。什么灵啊？撒旦的灵，就是贪心嘛，贪心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赌钱是一个性质的嘛。我对不起啊，如果有人买股票，如果你们买安稳的股票是 OK 的，如果你买那个 risky 的股票赚的很多的，那个你一下子跌就跌得很惨的，跌到低谷了。如果你是买像这个 utility 这种哈，这等于是比银行利息稍微好一点，那是 OK 的，那个就是等于是你不会亏损太多了。后来他说，我们再不买股票了，我们现在专门买 property。他说买 property 呢，只要你地点选对了，永远不会亏本。所以他现在买了好几个房子，他说我现在买了房子，我现在又买了一个 hotel。 他说我这个 hotel 被我买对了，虽然只有三十几个单位，每天都扣满，一个晚上两三百块的一个房间，他说我现在每个月都扣满，我很 happy 很 happy。 而且再过一段时间，我都不需要亲自去管理，我可以remote control，在这里照样那边赚钱。 manager 做什么事，我通通会看到，照相机一照，这个人做什么，我完全知道。我 remote 可以 control 我的 property， 哎，我觉得这很 smart， 很 smart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智慧的心，让我们不是贪心，我们是关乎我们是不是活出圣徒的体统。我们只要没有贪心，我们就 OK 了，你就活在神的同在里面。贪心跟拜偶像是一样的，那神是最恨恶拜偶像，所以圣经为什么说贪财就是万恶之根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。会把人折磨到你心，好像人生在地上没什么意思，很多人最后就走到绝路，在财政上走到绝路的时候，觉得活在地上已经没有什么希望，好像是为钱而活，这是错了。你如果是为了永恒而活，当你到最没有路可走的时候，神就给你路了。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牧师，是客家人，他说他过去做什么生意啊？这个贩卖偷渡的生意，他说这个生意好赚。我在中国一条龙服务，把人10万块美金，我包你到另外国家把你偷渡去。他说我做了很多这样的生意，赚了很多的钱。当我做了这很多钱的时候，我用那些钱什么？在赌钱，在赌。他说最后钱也输掉了。他说到最后我欠了几十个人很多钱，我走投无路了。我再回到广州去的时候，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，他回到广州去的时候，他说最后无路可走了。我想我的人生已经到了绝点了，我到教堂去吧。他就跑到一个三字的教堂，跪在那里好像很无助。那个牧师就说，年轻人，你有什么事？他说我想要信耶稣好吗？哎，他想要信耶稣，走投无路了，想要信耶稣。这牧师说好，你就好，就帮助他信耶稣。后来他回去马来西亚，他就开始到教会，然后就被神的灵充满。充满以后呢，哇，他的整个人不太一样了，不太一样。然后他觉得他欠了几十个人的很多的钱，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讲，说我欠你的钱，我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还你，或怎么怎么这样。结果每一个人都说不要还了，我通通就赦免你了，赦免你。他说20几个债主通通赦免他，他整个人生改变起来。后来他去读神学做牧师，一个生命就这样改变，从一无所有，从很多钱变到一毛钱都没有。然后因为被神的灵充满，信了耶稣以后，人家也不跟他要他的债，他等于是 debt free， 然后他就得释放，他就去读神学就做牧师了。我就说哦，这个见证也很棒啊，也帮助很多人。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很可能神是要你去奉献做传道的。如果是这样也是 OK 的，也是 OK 的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也与神用很多种方法叫人家非要去做。有的时候神让你生一个病，这个病就是不会好的，哎，然后你跟神一个许一个愿，说神啊，你医治了我，我一生就是除了侍奉你不做别的，哎，神就医治了。很多这样子的见证啊，所以有什么难处不要怕，那个难处可能就是把你逼到永恒里面去做神的事工啊，常常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担心你目前的情况，你要依靠神。这里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所以这三种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在基督徒的三种的行为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做什么都是本于那个良善，就是一个 good will， 就是神的那个出于神的那个想法，然后很公义又很 honest， 从来不欺骗人， 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好，已经在神的手中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器皿，不但是你跟你的子孙会蒙福，你周围的人也因为你而蒙福的啊！感谢主。所以地上的万邦万国迟早都会在神的震怒下被神的烈火消灭掉无有，神的国将永远长存在崭新的新天新地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神的国民，神在掌管他的国，你只要留在他的国，你不要游荡到地，做地上的国民，你要做天国的国民，你的人生就有了安稳。我们一起来用回应诗歌来唱这首诗歌哈，这首诗歌是古老的诗歌，是古老的诗歌，在1915年写的，离现在已经是103年了，103年的老诗歌。这种老诗歌我是非常喜欢，我很喜欢老诗歌，所以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唱这个老诗歌。这是天父世界，你无论在哪里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天父的世界里面。 这是烟火世界，我们从而要听，宇宙歌唱，刺猬相依，星辰作乐同声。这是天赋世界，我心满有安宁，树木花草天碧海，诉说天父全能。这是天父世界，小鸟展翅飞离，清晨明亮，好美丽，证明天地精神。这是天父世界，他爱不及万千，风吹之草将他表现，天父充满世界。这是天父世界，救主叫我不忘，罪恶虽然好像得胜，天父却仍掌权。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不必忧伤，我主作王，充满万方。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不必忧伤，我主作王，天地同唱，歌声充满万 主啊，这是你的世界。虽然我们好像觉得地上有地上的撒旦在那里暂时的，好像他在做王，其实他也无法越过主你的权柄，因为我们的神至高者坐在宝座上，掌管宇宙万有，地和地上所充满的都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才是真正的王。主啊，你的国在你自己的教会中。主啊，在教会中我们要先尝到神国度的荣耀和权柄，我们要先尝到神国度的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，主啊，将神国民的这个特性透过你自己的圣灵大大的组织在我们的生命中。 使我们所说的、所做的、所想的，主啊，都是为着永恒，为着你的国度在那里预备。谢谢你，求你使用我们丰收教会的每一个肢体，让我们都成为宣扬主基督国度的使者，让我们活在地上每一天的目的都是为着尊荣主，传扬主你自己天国的福音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生命，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身体，彼此相顾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了解，让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新的人，在这个新的身体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国度，来见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祝福你的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